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边位诗人呢？ 今日介绍嘅诗人呢，其实呢都系一位嚟过香港嘅好重要嘅欧洲诗人。但系点解依家介绍佢呢？因为呢佢喺过去嘅12月27号呢就过咗身。咁系嚟自斯洛文尼亚嘅托马斯·萨拉蒙。咁托马斯·萨拉蒙呢系都70几岁啦过身嘅时候，但系佢因为癌症啦过身㗎啦。咁佢喺2011年嘅时候嚟过香港参加国际诗歌节嘅。咁嗰阵时见到佢呢，其实佢都已经身体几虚弱嘅。佢都唔同人讲嘢乜滞㗎啦，真系好老吓。咁就唯一接受咗一个专访，系嚟自大陆一个诗人嘅专访。咁都讲咗好多佢嘅写诗嘅过程啦。因为你唔同佢溝通嘅話，你就睇佢詩係其實都幾費解，因為佢詩係好實驗性嘅。佢就被譽為咧歐洲最前衛嘅詩人啦。咁當然啦，同佢年青嘅時候曾經係一個畫家有關。 哦， 咁佢最初為世界所知名咧，佢美國訪問嘅時候都係一個畫家嘅身份，一個藝術家身份。只不過慢慢咧，佢就成為一個更加有名嘅詩人。咁佢自己講過咧，佢最初係學琴嘅。佢一直到20岁呢都以为自己将来会成为音乐家。跟住呢佢去听咗一个诗人嘅朗诵会之后，哇，就开始写诗，觉得哇诗歌好适合佢自己表达。但係就写诗喺嗰个时候嘅东欧，佢系南斯拉夫嘛，嗰阵时斯洛文尼亚属于南斯拉夫，系生存唔到落去。而且呢佢仲因为一首诗呢，佢写咗一个懒猫，一隻懒猫，政府竟然认为佢系讽刺緊政府。 哇， 困咗佢5日。即系捉咗佢5日，但系呢件事引起国际轩然大波啦，就好多人要求释放佢。咁自此之后咧，佢就作为一个诗人可以出名啦。 嗯，哇，好彩5日啫。 系啊，但系其实如果你睇佢嘅诗，真系都几有挑衅性嘅，唔单止系对所谓嘅即系专制政权啦，其实嗰啲唔系咁重要，反而咧佢好多系对我哋惯常嘅日常嘅思维，或者系甚至系对普通人嘅呢种一啲价值观嘅挑衅吓。比如我哋听下佢最出名嘅一首诗叫《民歌》。 民歌，萨拉蒙。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是野兽，他捣毁人民和他们的言辞，他用歌唱提升一门技术，清除泥土，以免我们被虫啃噬。走鬼出售衣裳，窃贼出售母亲，唯有诗人出售灵魂，好让他脱离他爱的肉体。 民歌咁啊，来自萨拉蒙，系咪都系比较难啲去理解呢？ 其实呢首都有可以读通嘅地方，但系所以先会咁流行，系成为佢嘅代表作。咁咧就有两个版本收录喺佢中国大陆同佢出嘅两本中译本入边。咁咧民歌咧，佢入边咧最恐怖嘅就系话，即系诗人系野兽啦，佢会摧毁人民喎，咁呢个同我哋惯常嘅理解好唔一样啦。我哋认为诗人咧系企喺人民嘅一边嘅，咁当然萨拉蒙咧就唔系话真系一个佢企喺呢个人民嘅对立面去写呢番说话啦。其实佢系想去令所谓嘅人民、所谓读者去思考，点解咧一个真正嘅诗人咧系要去革新你哋嘅思维。同埋咧令你哋咧对日常世界嘅观感等等咧都完全变化咗。变化咧系因为咧佢系将语言嘅泥土啊，或者将我哋对世界认识嘅泥土咧去除咗佢，去除咗佢系为咗避免咧我哋腐朽啊，就系避免被虫啃食。咁最后咧嗰、那个都系一个好似反话咁样，佢话唯有诗人出售灵魂。咁我哋成日都话啊，咁诗人系好有灵魂噶嘛，点会系出售灵魂？ 好似出卖灵魂，好似唔好嘅嘢。 系咯，点解咧？佢话系为咗令佢脱离佢爱嘅肉体，点解会咁样呢？我哋其实联想咧，浮士德呢部剧作就知道啦。浮士德就系将自己灵魂卖俾魔鬼嘛，但系佢系为咗咩咧？系为获得更多嘅知识。咁呢度咧，佢话为咗佢嘅灵魂脱离佢爱嘅肉体系点解咧？我觉得系诗人咧话要打开自己，将自己灵魂咧即系好似放逐咗出去咁样，等佢成为一个流浪者喺个世界上到处去经历一啲冒险，就唔使咧就只系局限于自我咁解。 嗯，哇，睇嚟都好似讲到好浪漫咁诗人啊。好，跟住落嚟咧，有另外一首诗啊，历史。 历史，萨拉蒙。托马斯·萨拉蒙是头怪兽。托马斯·萨拉蒙是个空中掠过的球体，他在雾色中躺下，他在雾色中游泳。人们和我望着他，目瞪口呆。我们愿他一切如意，兴许他是颗彗星，兴许他是诸神的惩戒，世界的界石，兴许他是宇宙中一粒特别的微尘，将给星球提供能源。当石油、钢铁和粮食短缺的时候，他或许只是个陀子，他的头该像蜘蛛头那样被砍掉，但那时某种东西将会绝给托马斯·萨拉蒙，也许是他的头，也许他该被夹在玻璃之中，他的照片该被拍摄，也许他该被泡在甲醛中，这样孩子们就能看他，像看胎儿、蛋白和美人鱼一般。来年他也许将在夏威夷或卢保尔亚那，看门人将倒卖门票，那里人们赤足走向大学，浪涛能达到百英尺之高，城市美妙无比，挤满了不断增长的人群，微风柔和。但在卢布尔亚那，人们说：瞧，这就是托马斯·萨拉蒙，他同妻子马如什卡到店里买了点牛奶，他将饮下那牛奶，而这就是历史。 历史咁啊，来自阿萨拉蒙嘅作品啊。 系啦，萨拉蒙呢首历史咧，都系佢嘅名作啊。咁其实听落嚟咧，就好似系文哥呢首诗嘅延续嚟嘅。咁点解咧？佢头先话自己系野兽，呢度直头话自己系怪兽啊？点解佢系怪兽咧？跟住佢越讲越夸张，佢仲系一颗彗星，佢又系诸神的惩戒，世界的界石，即系佢系讲咧，将自己定义为好多好极端嘅嘢吓，即系呢种极端嘅嘢咧系。佢話：我哋每一個人咧嘅界限咧都係可以超越嘅。其實呢首詩入邊，佢提示到，尤其最後咧，點解呢首詩叫歷史呢？就係話佢即使係我同我太太去嘅商店買啲牛奶啊，然後飲咗支牛奶咧，咁都係歷史喎。咁當然啦，呢、這個當然係 係 人類歷史一部分啊嘛。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講話，我哋正參與歷史，我哋正構就歷史咁樣。但係當你有咗前面嗰啲修飾之後咧，你嗰個飲牛奶嘅行為，或者是你去写呢首诗的行为本身呢，就会是带有了更强烈的意味，就是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呢都是这么重要的、啊、不单止可能他写呢首诗的时候可能是南斯拉夫呢这个铁托的时期啦、不单止是铁托创造历史的，那萨拉蒙呢去买牛奶都是创造历史的，这件事本身是一种对这种社会主义的英雄叙事，是一种挑衅来的，是一种反动来的、 一个普通的市民是吧、所做的事都是历史， 而且做的最普通的事。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十字架，萨拉蒙。我要画个十字架，蛇似的盘在我的摇椅上，多么凄楚，衬衫圆房，一旦身体离开，可它仍是件衬衫。这里是周住我们失败的地方，手提箱和 T 恤店都是。你见过一把椅子从浴室跑到厨房吗？反过来也没关系。他歇斯底里地问：我的永恒生命是怎样的？你见过阳台栏杆，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吗？我也爱我的普通生活，我也一定有我所应得。如果你沿格拉哥亚什卡街走下去，看见一只狗靴躺在四号楼和佐泽凹坑间自赛艇会举行马里奥赢了的那一年的最后一夜， 靴子向你开口，你好，原谅我，躺在这儿的街上打扰你了。但是，难道他不像你吗？难道他不像你吗？难道他不像你吗？事物诡计的存在技艺，莫测高深。不进入生活体活着的激烈，在他们无尽的迁徙中刀枪不入，你无从跟上他们，你无法捉住他们，在他们的注视中，你呆若木鸡。 十字架，作者就是萨拉蒙。 咁十字架呢首呢，其实我揀呢首诗呢，隔三首诗都係有延续性嘅。十字架呢度呢，去到呢前面呢係好典型嘅萨拉蒙嘅诗嚟嘅，好自我，甚至好膨胀，即係佢自己係好犀利嘅一个诗人，係好庞大嘅。但去到呢度呢，佢係寫两样嘢，两个事物。首先係十字架啦，咁我哋当然理解十字架係神圣嘅，好重要嘅嘢啦。跟住佢就话一隻旧嘅靴，都系另一样事物。呢两个其实都系物件嚟嘅，只不过一个系被尊崇嘅嘢，一个系被抛弃嘅嘢。但系呢两样嘢呢，萨拉蒙呢佢就反复咁样问：难道他不像你吗？即系佢话呢只旧鞋好似你嘅，但系呢个十字架可能都好似你啊。他歇斯底里地问我的永恒生命是怎样的。其实呢度又好似系呢个诗人作为人类自己去问，其实后面呢，他说事物存在的技艺呢是莫测高深的。他说在他们的注视中你呆若木鸡。那其实他们是指这个十字架，亦都是指这个靴。在这两样事物面前呢，人类呢作为一个有主观意识的人呢，反而是不知所措。因为事物他好像就好像他说，他说这只旧靴瞓咗喺一个地面嘅凹咗嘅坑入面呢，咁佢仲会开口讲嘢喎，同你讲嘢。其实嗰度你会觉得系只呢只靴呢， 其实烂咗。 係呀，佢因为佢抹开咗嘛，咁好生动嘅。但係呢度入面呢就觉得呢只靴好似自如过你呀。佢喺呢个世界存在俾你自如，系俾佢打搅到嘅。你系俾佢即系震惊到你嘅日常生活嘅，就好似呢个十字架咁样。所以呢入面呢我又睇到另一个萨拉蒙，就是放弃了自我，或者呢将自我意识呢降到最低，向事物低头的萨拉蒙。 哇，咁但係似乎就呢首诗係唔经廖慧同你解读呢都几难明 白。係呀，其实你想象一下呢，佢呢个好得意嘅就係个十字架呢同隻靴呢都好拟人化。 係。 个十字架好似条蛇咁样喎，其实呢度都几亵渎㗎，因为蛇係魔鬼象征嚟㗎嘛。但係点解十字架会像条蛇咁样，我諗未有一个欧洲诗人敢做过呢种比喻囉。因为呢个係将魔鬼性同呢个天使性系混合埋一齐噶嘛？ 呢首咧就系十字架。咁我最后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当我爬行》。 当我爬行，萨拉蒙。当我爬行，在林子里，赤裸着，犹如一头野兽，我感觉到了世界。我会变成草，当蚯蚓将我吞食。他们会像我那样，将万物化为金子。 当我爬行，咁作者就系萨拉蒙。 其实今次我哋四首诗咧，都系同野兽主题有关嘅。头先系条蛇啦，依家佢又变成一头野兽啊！咁呢度咧，系佢将头先嗰种我话人对物嗰种负手啊，嗰种低头咧，佢推到另一个极端、就系人与物齐。人与天齐，其实在我们东方之后是很容易思考的。他说当我变成一头野兽的时候，跟着我会变成草啊。当我感觉到世界，因为他只有野兽呢，你才会在草里面爬行，而且是赤裸住的嘛。那你是跟世界直接发生这个肉体的接触的。我们作为人类是没有这种机会的。那当他感觉到世界的时候呢，他变成最卑微的东西，这个世界最卑微的草，而且呢还要被蚯蚓呢食了他。但是最后呢好有意思啊。呢度当然呢我哋可以做好多种想象啦。咁蚯蚓食嘢呢，佢会同时排泄出嚟嘅时候，其实佢係完成对泥土嘅一个翻身㗎嘛。大家都学过生物都知啦。咁佢呢度呢又呢、这个我你又想到佢係一个诗人喎。诗人 或者一个像野兽一样的诗人呢，他将这个世界呢纳入他的思想体系里面，再用诗将他表达出来，其实就有些似幽人呢翻松的陈旧的泥土那个过程。那当然呢，他自己都说我都可以给这只幽人进行一种翻身的。萨拉蒙呢，他作为一个实验诗人呢，他的实验性就在这里，即或者他跟我们证明为什么诗歌要实验。咁其实我哋可以写啲好陈旧嘅诗，过往嘅意象一再重复。咁我哋如果觉得李白已经好伟大啦，我哋重复緊李白咪得囉。但係点解我哋又觉得不满呢？点解我哋会有啲诗呢会好出格，或者依家嘅人理解唔到？其实李白嗰个时代都系咁样㗎，李白、杜甫佢哋嘅同时代人系唔明佢哋㗎喎。可能系过咗成百年到咗晚唐，甚至到咗宋朝，啲人先会觉得呢两个好伟大嘅诗人。咁呢度萨拉蒙佢讲嘅一样之嘛，我更新緊呢个世界，咁可能更新咗之后嗰个世界先至会系会认同我依家所做嘅实验系点样㗎喇。 咁我记得呢，一开始嘅时候呢位唐就话萨拉蒙比较即系唔系咁多嘢讲嘅，咁但佢自己冇讲过话呢啲诗嘅解法系点样 嘅。其实呢佢自己就唔解释佢嘅诗嘅，佢好嘅几高傲嘅一个人嚟嘅。但系呢佢嘅诗呢系获得好多人嘅认同，即系国际上。比如话我哋前两集咪介绍过呢个扎加耶夫斯基嘅。扎加耶夫斯基呢喺前两年呢仲写过一首诗叫做如果我是萨拉蒙。即点解呢？佢话萨拉蒙生来被赋予两种想象力，斯洛文尼亚的和墨西哥的。他以一种令人心跳停止的迅速捉弄他们。而我是一名永远的学习速记的学生，努力想要理解死亡如何进入房子，如何离开又返回。即扎加耶夫斯基话自己是他的学生来的。咁萨拉蒙呢，其实佢嘅诗呢，头先我哋听到呢，佢既有带一种喜剧色彩嘅，其实有啲荒诞嘅喜剧色彩，但你又觉得佢始终同一啲基本嘅价值呢有相关嘅，即係其实到最后呢都会比较沉重嘅。 係咁啊，萨拉蒙嘅诗我哋係未讲完㗎，我哋下个星期就继续啦。 好。 好，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